人已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妙为灵，他的骨骼儿清高，星星儿醉冷 双柱 领导香妃子门儿寂静，灯火 唱两句，后头呢再有王老师，唱京韵大鼓。